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施政报告出咗啦，咁啊，从此香港进入呢个叫梁振英后施政报告年代。点解咁讲呢？因为当初好多啲人话俾啲时间佢啦，啊，僭建好小事啫，最紧要咧睇下个 做实事啊嘛。 施政报告系点？做唔做到实事？咁我喺某种程度上都同意嘅。你喺度猛嘈，嗰大话精吓、啊，我一早都咁讲，唔呃你都呃咗啦。咁想点呢？唯有节哀顺变。问题系个施政报告可唔可以带嚟一个真正嘅变动呢？似乎就唔系好得，因为嗰啲房地产经纪嘅反价，同埋而家各项民调民意对呢个施政报告系低过曾荫权上台。第一份，咁你点睇啊？ 嗱，呢份施政报告就其实就好难评论，我唔知道到点解你上个礼拜可以讲两晚，我话你哋真系有啲咧，我觉得有啲呃饭食。 点解 咧？喂，呢份施政报告有冇好讲啫？全部都系讲紧一啲咧， 咁系，即系等你翻 方向啊， 补充下 啊，佢嘅理想啊，甚至佢嘅幻想啊，而具体嘅即系所谓路线图、步骤、目标，可以检测嘅数据咧，全部都系冇嘅。咁你对呢份施政报告咁认真啊，咁样去鞭挞又好啊，期待又好咧，咁其实咧就真系中咗计咯，即系俾人呃一次唔紧要啊，陶杰，即系上次选特首呃咗算啦， 冇错。 如果份施政报告你再俾人呃多次咧，就系你有问题咯。你年年都话唔讲施政报告噶啦， 我唔想啊，但系你知啦，月饼啊，中秋节你唔中意食，你都要焗住人哋怼俾你食一嚿，你都要吓、应酬下噶啦。咁我咪应酬下咁讲啊，我想讲咩？ 唔系如果。 我又想讲少年派里面印度教吓呢、个比湿奴同埋呢个佛经里面嘅成住坏空吓、里面嗰个深层嘅结构关系咯，冇人听噶嘛，大佬吓，啲、人话你系咪收咗钱啊？吓、啊，做咩咁静啊？做咩唔射佢？咁 咁又系啊，即系闹咧又话你咧即系做咩啊？啊！收咗前朝钱啊！而家嚟执佢啊！咁样，咁而家你唔闹咧就话做咩？ 做咩收咗？ 做咩收？而家依一朝钱啊！ 高佬揾咗你食饭啊！啊，揾啦揾啦揾咗啦！嗱，迟早啦。 系啦，我有证明啦，永远啱噶嘛。 系啊， 系嘛， 咪就系咯。 我明嘅。 不过我听开光明顶耐，知道对于我哋个信诚信咧系有信心。系嘛，咁容易买得起咩？冇咁容易嘅，系嘛？啊，之所以咧。啊，同埋商台一齐风雨共度就屹立不倒，咁啊，唔系我有风骨，系公司有风骨， 系 啊，商台呢啲咧，系有一个啊正公义嘅磁场喺处啊，冇人喺里边咧可以徇私啊，咁、我哋咧就算讲都系秉公办理，系咪？ 系， 我系上两个礼拜啊，听落系几好啊，系唔错啊，如果做到嘅话。如果做到的话，咁而家证明一出第二日房地产经纪是最现实的啊测试制，不理你凉粉又好泛民又好，这些都全部带有情绪性。但你说这个叫房地产经纪， 人家这些是业界人士， 第二日那个楼价和那个市道取向怎么反应，这个没得拗的了。这个是最科学。那现在这样看呢，好多反派啊，又掹多半成啊，呢啲啊，就已经系一个最公道嘅评价。 仲有一样嘢，如果你话咧，阿梁振英咧喺其他范数上边咧搞唔掂咧，我都算啦。但系佢红裤仔出身做边行咧？系嘛，做测量师噶嘛，即系地产系佢强项。即系话你等于玩嗰啲咩十项全能定系呢个三项铁人赛，咁总有一项你系强项噶嘛。咁你嗰项其他九项唔理你啦，咁你第一项上场嗰个叫做即係房地产，你又声称呢可以压抑楼价，就俾即係呢个啊有人想置业嘅都能够上到楼，或者唔会好似前朝咁同地产商呢眉来眼去，或者呢就永远益佢哋嘅。咁你选嗰时係咁 咁讲嘢㗎嘛。咁你一嚟你施政报告之后你就咁样啦，好似你话地产经纪嗰个反应反价啦。咁唔止仲要搵几个一齐放风讲话尝试不排除呢个征收呢个空置嘅物业税。喂呢样嘢呢即係我諗社民连可以讲，或者啲网络上面呢嗰啲评论员呢都可以吹。但係梁振英你呢个专业嘅测量师曾经喺地产业界呢即係混迹咁耐係咪即係风里来火里去，你都知道呢个空置物业税呢样嘢系咩嚟㗎啦。如果系得嘅前两朝都做咗啦。点解唔得呢？就因为系人都知道呢个征收呢个空置物业税呢是呢个空中楼阁嚟嘅。即係话呢喺執行起上嚟呢唔先唔讲个成本要几多。淨係嗰个即係点样去執行咩叫物业叫做空置。其实地产商大把窿罅走你根本係搞唔掂嘅。咁你放呢个风出嚟即係一个一种药叫天山雪莲陶杰你上到天山你就搵到㗎啦。咁而家我就呢个头晕身庆你整贴呢个感冒茶俾我啊係咪唔使你唔使食你上天山搵雪莲啦。你搵到雪莲呢你就藥到病除就。 买佢今日就俾某知识分子报纸头版标题嚇亲三成房屋空置。咁我諗嗰下就即刻一个反应嚟嘅。係咪呢个反应就係又驚大乱啊大吵啊咁於是咪定一定经先。咁佢可能冇諗過呢個空置税行唔行得成功係咪點樣執行。第一幾多嘅空置先至要構成要懲罰。 空置幾耐或者。 空置幾耐。譬如我唔係地產商我多兩個錢我而家買多一層但放喺度年零兩年。呢個年零兩年呢我有我個原因。我唔需要讲个老实话俾你听。年零两年我特登喺度拮咗佢就然后呢等到两年之后才放。又或者我摆层楼喺度係等我个仔读完书出年返嚟我送俾佢。点知呢我出年佢返住返嚟係留班佢係留多一年我又等等住鸡因为我唔可以出去租一出租最粗个一年生药一年死药是吧通常是这样我嫌收楼麻烦。 是啊租客赶你走。 你没问题因为你得一层啫。我咁我得一层得十层得唔得都得嘅因为你唔系地产发展商。好啦咁如果系地产发展商换言之咁你即系话呢个空置税系跟地产发展商嘅公司法人身份喎。就唔系个人喎。是吧是咪即係咁呢係咪好啦咁如果我係一間小型嘅地產發展商我想空置譬如話手頭五十個單位我有兩個姨媽三個侄仔四個呢表弟我一人叫佢以私人身份揸十層得唔得先我一樣喺度空置緊 係啊 又我叫啲伙計呢叫啲心腹伙計又一人揸一兩層咁咪得唔得先呢啲法律嘅灰色地带。 咪呢啲好多桥嘅中国人係最叻呢啲嘢㗎啦。譬如话如果我系啲发展商咁我咪唔攞入伙指住囉或者喺个大厦啲窗我唔装住囉。係咪我喺呢批档唔整好先囉。咪争少少。 未拆最后 completion。 係呀总之我呢度就系唔装住。好多时其实喺啲如果做惯呢个纺织 嘅成衣就知道。咁做开呢个测量呢唔知点解佢对呢啲环节好似唔系好熟。 唉我就奇怪呢啲冇理由出自佢口即系等于头先我话做成衣嗰啲一样好多时为咗个产地来源正其实件衫差唔多整好㗎啦。 我 不过钉粒楼上去咋嘛。 唔钉 我最后运到返嚟香港先钉粒楼咪当香港做囉。 所以呢个系行唔通。 係行唔通㗎。 絕對不可能。 即係如果出自我同你把口呢 我唔會咁講。 呢啲傻仔行為我哋都算我哋唔係 傻仔行為。 我哋唔係做地產㗎嘛。咁但係出自測量師啊啲高官啊。 連同地產呢行有咁。 點會講呢啲咁嘅竅呢 咁親密嘅接觸就冇理由唔知㗎。 係囉。 同埋呢個喂做唔到嘅咁你講嚟做乜嘢呢 係囉去採天山雪蓮啦又叫我哋。 講嚟做乜呢係咪 我的志愿，我的志愿做美国总统啊，我同意。 唔系我的志愿系天下大同， 唔该你投胎啦，系嘛？ 啊， 唔系美国公民，美国出世系做唔到噶。 唔系我哋而家最紧要讲实际嘅，即系施政嘅政策系可行性啊嘛。 呢、這个稍微有少少骤期喺呢样嘢吓。 嗯。 咁啊，跟住好似有啲跟住有啲官都乱噏嘢。 系啊。 又话要限制大陆入嚟嗰啲游客人数，呢个都好够搞笑啊！因为佢可能见到啲抢奶粉啊，搞到啲铺租贵咁啲限制。十年前你唔讲系嘛，啱啱 CEPA 自由行嗰阵时系嘛，都讲咗啦。我嗰阵时都有讲啊。我你小心呢个 CEPA 自由行嘅后遗症啊。 嗯， 而家你抄翻啦，如果商台八九年前。有檔案喺度，嗰陣時係劉世良仲喺度。我哋小心呢個後遺，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一個籃，係嘛？嗰陣時啊，呢、這個好多嗰陣時阿董未落台，我話你小心。我大陸有乜醫鬱或者大陸有咩頭暈身興，你香港咧挨曬落去咧係避唔到嘅。而家真係，而家佢唔係頭暈，因為佢嘅經濟未能，而係身興，因為過熱。大把熱金嘘嘘聲湧落嚟，唔知係黑定白，唔知係紅黃藍白咩邊一範落到嚟，佢細緻買呢個上水水貨嗰啲牙齒嗰啲咁嘅撩耳嗰啲咁嘅棉花棒，大緻咧走嚟掃山頂豪宅，你點樣去區分話邊啲錢可以嚟，邊啲人可以嚟，邊啲唔可以？啊，網絡8:1903多咁。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好多听众就心水清嘅，嗱呢位听众提出个问题，我觉得咧，都唔系唔值得参考，譬如话。梁振英解決房屋問題工作其中一項是縮短樓花審批時間，簡直是放屁。此舉只是讓地產商可以早啲賣樓花，早啲回籠，慳利息，樓價不會因此而跌。咁佢話囤樓王陳某某，據聞是梁振英金主，梁吹風徵空置税只係擺姿態。佢明知執行空置税係有技術困難，到時一定爭議多多。於是到時梁振英有藉口要組織呢個叫做空置税研究委員會，不但可以 buy time， 梁粉又分埋莊。至於第二套房樓嘅首期要俾多啲，亦起不到太大作用，因為大陸黑錢多到你唔信。最近通過公司法就係為幫大陸人洗黑錢而設，要樓價跌最有效是抽資產增值税，在第二套房產的買賣差價之上抽。五色第三套房，但你已经用了不知不觉用了大陆词语，什么房是一套？第一个物业，第二个物业，不是什么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啊？我同埋 因 为纠正埋， 因为呢啲资料咧，其实系来自大陆嘅， 执一执佢， 因为喺海南岛啦。一啲物業，即 係呢啲唔係香港人嘅生活方 式，泡沫嘅地方咧，呢個物業增值税或者物業空置税咧，喺大陸已經講咗好耐，因為起得太多樓又賣唔到，咁嗰時咧就吹過一輪，但係結果都冇實施啦。 咁啊，再第二個物業嘅買賣差價抽五成，第三個物業咧買賣差價抽六成，如此類推。累進上，就算樓價跌三成，對自住用家打擊不大，但對炒家有阻行。梁振英話施政報告冇講的唔等於不做，仲有好多招數未出，到底幾時出？是否讓梁粉或梁班子人馬先走鬼，好似林奮強？嗱，呢啲聽眾意見啊，即係咪先走鬼咧？呢啲而家由於嗰個誠信問題，已經好多人咧嚇，你就算樓價一時未落啊。人哋都懷疑緊，你係咪遲啲有嘢堆殘佢？而家等啲人走鬼先啊！ 嗯， 啊呢、這個咧真係證明啊嗰、那個公信真係有啲問題。如果咁樣咧，梁班子應該行出嚟話，由而家開始，班子所有人手上持有嘅物業嚇、啊，直到2017年嚇、啊、都唔準放，唔係唔準入貨，同埋除咗唔準入貨，仲唔準放，唔好走鬼啊！ 買賣不能。 因为呢位听众咁讲啦，吓真系一言惊醒啊！而家你话再俾佢知多一成、两成，会唔会你及住呢个班子啊？叫啲报纸记者咧，同埋啲房地产经纪施永青喺度拍下档，风吹草动，班子里边边个而家趁未来几个月喺度放盘咧？一定要爆俾报料热线，爆俾啲报纸听啦。 系 啊， 因为咧你一发现啊，同时班子有两个以上嘅人放出至少三个物业咧，啊，咁即系就嚟咧有呢啲辣椒出。 仲要特别留意呢啲班子里边嗰啲老婆啊， 啲老婆 系啦，留意啲老婆、 老婆、姨仔 啊、 外母、 细佬妹 啊、细佬妹、堂细佬妹吓、手上揸嘅物业，边个弹弓手偷偷地放？ 嗯， 只要画鬼脚画到班子里边一个， 哦死咯， 至少两个，系有三个物业。 而家大镬啦，咁多个委员会， 所以以前咧明朝啲皇帝话一喐啲就诛十族，就咁大。完全啱噶，你知唔知？唔好话残忍啊！诛九族、诛十族，中国皇帝系完全有呢个道理。咁、你十族之内，啊，边个喺未来半年系偷偷地松张咧，喺度甩货嘅咧？嗱，全香港地产经纪，唔该你即刻阴德，有见到呢啲料咧，全即系全民侦察啊，系嘛？好报俾某一两张咧吓，独立感言嘅报纸听吓，佢走鬼啊，我哋个个都走噶啦，我就会自然喺响喺个咪度叫人走啦，系嘛？嗰时走得快好世界咯，唔怕嘅，一夜插低五成啊，咁又大把人上车嘅，你唔使惊，唔系世界末日，系嘛？不过走一浸有啲演套下，吓过下瘾啫，系嘛？即刻上去珠三角啊，开房碰测测，系嘛，开爆香槟啊，咁样样都好啊，好过冇现钱使，即系咁解啊。所以呢啲有啲香港人好醒噶啦，即系俾人呃过一次啊，系嘛，真系啊，俾人呃过一次咧，知噶啦，老虎老虎啊，吓、啊、都带翻。下次都带返个精粗带㗎喇，係咪嗨过嘢嘛，所以呢啲听众呢醒目啊，即係諗人所不能諗，啱嘅呢啲嘢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唔係话一定事必会。 嗯， 但系因为你又冇咗诚信啊，啲人唔信啊，即系睇紧。 我惊而家嗰个 睇紧啲， 啲市民咧太聪明到咩地步咧？ 因为你入时佢嗰头松甩，跟住佢一句，喂冇讲，唔等于唔做。三个月后 bang bang 声就呢只啊，第二物业差价税，你话五成啊，佢抽够七成半，呢啲啊叫烧骑骑放毒蛇，你哋咁怀念老董啊嘛，好啊，吓弹个老董俾你叹下，八万阴魂复活，呢啲啊完全啊唔系话冇可能。 我就未必会觉得佢真系会咁做啦，因为咧。即系讲就凶狠啫，啊做就咩啦，吓又唔出得街嘅，咁啊唔讲 啦。得怕咩啫？吓得吓， 因为咧，你见到佢每一次咧，呢啲推出呢个打击， 大佬你唔好谂刺激佢啊，佢同你斗气啊。 系啊，我知佢斗气啊。 佢同你斗气就好啊。 佢慢慢听住斗气噶嘛。 慢慢咁啊唔好，即系我保你大啊，你做得到噶，唔好啊，大佬啊，我哋信你好英明啊，大哥啊，唉，真系唔好搞到全香港。讲诗横篇嘅， 你放心啊， 讲啦，八比一九零三多空。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今晚我哋讲呢个叫后施政报告时代，咁咧呢个网上投票都光明顶咗上个礼拜咧，咁啊有75%啊评为劣等个施政报告，咁啊虽然你各位有听咧，我哋都好公道噶啦，就法官咧引导陪审团咧，我早几日都向话施政报告出嚟几好嗰个方向引导啊，点知光明顶听众嗰个咁有独立思考吓、啊，你叫东咧佢又投西。 咁叫佢出嚟七成半呢係話劣等劣即係唔好啦不滿意啦唔好講。 咁優良尚可劣咁。 優良尚可就加埋呢係24%度。咁優就最少呢當然可就有啲啦係咪咁各位自己上網參考。咁而家呢嗰、那個問題就係咁啦。嗱你起樓呢即係呢樣嘢冇得起㗎啦。係咪嗰、那個人力嘅問題，你一話輸入勞工，工聯會即焚你；你話要郊野公園攞地，佢環保團體隔離，嚇、啊、好啦，咁啊，你話呢個人工島嚇、啊、失諸交臂，其實五年前就應該行人工島呢樣嘢。譬如話喺呢個鴨脷洲隔離搭多條橋，整多個咧孖生嘅叫做咧雞尾島，雞尾嘅對鴨脷。咁呢就扔返條橋呢喺嗰邊吓试一拆佬试试沙煲先。咁你話填海有咩唔好理啦唔好拗。錢呢錢從何來咁啊問得好。呢、這個雞尾島呢就一湯開四塊吓就東南西北。東北呢東同埋北呢就攞嚟發展豪宅。西同南呢西呢就用嚟做居屋南是公屋然后呢一半公居屋一半豪宅同私楼就叫四大地产财团投标你哋出钱啊出去之后我政府我同你做咩呢搭水喉平整路同埋呢这个起街灯配套学校戏院仲有政府同你起条柏林围墙啊将呢个呢豪宅呢你哋私楼呢同埋后面公屋居屋呢一汤为二咁你哋唔使驚嗰个楼价俾佢扯低啦隔离嗰啲呢啲新移民啊咩啊係咪过嚟呢要问食叫攞 permit, 啊冇办法残忍少少啊试验下咁呢嗰啲财团一定同你谷税根本唔使錢添唔使錢。 咪仲有一招㗎喺 唔使用公帑。 外國呢有啲即係你話佢天方夜談就得你話佢富有幻想你就得。你起個島又要填海又要成都要嘥時間。佢我見過一啲呢設計圖呢佢就係話唔使起島啦。 點 一隻超巨大嘅遊輪。即是不是普通的遊輪啦即是那個遊輪呢是上下可能30-40层。 又得喎、啊、 長到鬼迷咁大。 有鐵達尼嗰隻嘛裏面好多間劏房嘅。 嗱總之呢成隻船呢、啊、基本上係人工島嚟嘅。 係喎、啊、呢樣嘢行得通。 咁你就你一隻唔夠就起兩隻唔夠三隻。 唔使唔使起收購呢問啲荷蘭啊皇家加勒比海啊咁邊啲船行到差唔多。收購返10-8隻。 喂啲年青人啊可能受㗎呢條橋。 然後呢拍曬喺呢啲維港唔同嘅地方。然後上面嗰啲房啊間間房係有啲倉有啲有 泳池。 有泳池。有泳池。就呢一隻船呢係俾曬呢啲做曬青年嘅呢個居屋。 係 咪咁呢就。 俾啲90後啊。 90後一隻。80後一隻。新移民嗰啲呢阿公呢喺新東莞取啲骨灰落嚟嗰啲呢講嘢有鄉音嗰啲有一隻係咪實行呢、這個叫 呢啲呢就喺以前啲科幻片都有嘅即係呢啲殖民衛星咁樣你知唔知 冇錯 圍住個圍都有講。 咁你就可以利用香港個海港優勢。 係呀。 嘩星羅棋布一隻玩開過癮三隻唔夠10-20隻越擺越多仲有啊啊隻隻可以走位喎、啊、喺呢個西南角近蒲台島嗰度呢睇得風景厭啦好啊6个月以後移過去大廟嗰度 大廟嗰度半年啦啊又移過去大嶼山西側睇埋白海豚同日落喎、啊、咁、你話幾好玩呢係咪呢啲你講得完全啱慳飯都唔使起人工島大把啲難同難鐵嗰啲船係咪雙魚星啊咩10-20隻係咪仲有啊嗱公布嘅新措施船上面係有賭場啊老虎機㗎全部保留啊額外開恩政府當睇唔到你哋喺啲90號夜晚喺隻船度淫亂大會又得係咪百家樂賭通宵又得係咪 喂其實因為 以前呢有啲即係鍾意玩帆船嘅朋友呢， 有想像 已經呢其實實行過㗎喇。不過佢就當然就唔係咁大規模啦，佢覺得譬如買隻靚嘅帆船、或者一啲遊艇都係三兩百萬，即係二手啦，都見得人㗎，幾十尺。咁上裏面一應俱全，就泊喺個碼頭度。咁平時佢喺上面生活咋嘛。 隻船咁同離岸嗰啲咁嘅艇仔呢、就開放俾私人公司做，係咪、快艇又得，搭條繩橫水道又得，係咪、 你唔使話一次去實施咁多，你試一次整隻咁嘅遊輪，裏面可能有500個單位。 同意大利啊、瑞典啊、荷蘭啲船啲遊輪公司買。買 係咪一年一度仲可以即係出下海去呢個日本又好，呢、這個東南亞 有 一轉。 梗係啦。 哇呢啲咁嘅樓啊俾我都買呀，知唔知 哇呢啲我都買。 海景 梗係買。 有 買又得，租又得。 有夕陽睇又可以去。 細啲喂，但係嗰個環境係唔同㗎啦嘛。你嗰陣時睇日落啊，咁嗰啲90後即係嗰啲小情侶啊、中間 啊，你諗下， 睇完日落啊，又學呢個泰坦尼克走個船頭扮十字架啊，話開放埋嗰隻音樂啊，係咪嗰隻咩咩嗰隻咩 Celine Dion 啊，係咩 Dion 唱 埋咩 Will Go On 啊，係好爛嘅啦， 咩乜 Will Go On 啊， 好爛嘅啦， 班人開 party BBQ。是不是在个泳池度插下水，个个多谢 你。如果我90后， 个个多谢 我同个女朋友讲，我话翻我屋企坐下， 啊 你屋企，唔系嗰只船咯，咁样。 你话我哋啲啖家好切嘅啫。不过咁，我间屋你一望望到啊，哇泰坦尼克啊，系啊，好浪漫啊吓。冇，我嗰间啊船长嗰间，千零尺到啊。全部有木地板，有晒全套电动原床咁呢个豪华浴室套房，你可唔可以接受我嘅邀请咁我今晚整隻艇仔同你一齐上，係咪女都沟多几条啦，真係。 係我硬唔信要买，即係就算真係有隻咁嘅游轮式嘅岛啊，几百尺地方都唔使卖千几万啊！即系而家香港嗰啲所谓豪宅，几百尺卖你1000万噶嘛，系嘛？ 系 所以 呢啲唔会，因为咧你实验一成功又整多一只，实验一成功又整多一只， 系 系咪？ 系啊！ 全香港啲邮轮多的是，系嘛？甚至大陆嗰啲航空母舰摆得十年，货仔生锈啦，拖埋嚟，国家支持，系嘛？住下航空母舰又得， 系。 问呢个俄罗斯咧，买只炮艇嚟过下瘾又得。 系啊， 总之喺外港。 另类殖民卫星。 10号风球点啊？哦，紧急疏散。 喂，船识喐噶嘛？ 拍晒入避风塘。咁啊冇事咯，大把大把路数。 系啊。 完全个施政报告喺呢方面。 如果佢够胆， 想象力唔够， 有呢啲我都拍烂手掌，即刻上网俾个优佢啊！真系。 系，因为 imagination。 系啊。 呢個政治呢同埋創作一樣，最緊要係一個想像力，係咪呢嘢你唔好話冇人做過啦，呢啲香港人中國人就喺度衰，冇先例。你係呢樣嘢鬼子佬做先，英美先進國家做先，咁跟呢就放心啦。冇人做過，呢個地球係你第一個做呢，老虎都唔夠膽嘅。你做先，人哋抄你㗎嘛。係咪點解你呢個100年呢、這個民族係冇晒自信。乜嘢都要抄人啊！笑我细个笑就听佢啲人笑笑日本仔抄人，日本仔唔使抄人，你抄人啊，抄得 cheap 啊，我哋冇晒创意啊，冇晒发明啊，系嘛？你香港四面环海，三面环海最好就系咁啦。 系啊，即系呢个方向咧，唔系冇得谂啦。 我头先讲啦，系咪？ 话你填海，你话要起个人工岛，都飞10年、20年搞唔掂。 搬晒啲监入大陆咯， 我都得噶，都系个方法。 几多吉地啊？边个话坐监一定压住香港坐？咪翻大陆坐咯，有乜紧要啫？哇！喂，你冇人道啊？咩咩啊？大陆你明知啊？好虐待囚犯。喂，呢、這个你睇到半只吉杯，我睇到半杯水啫。入大陆坐监，你有运行啦、啊。 梗系有运行啊！ 有水俾啊！喂，大佬入到去， 你三送一汤 凉。 茶烟饭、 碾脚，你都 咩？有钱就得噶啦， 坐得几叹，系咪？ 運條女又去過夜又得，你同嗰度嗰啲啊肉卒啊管理員啊係嘛，定期送下嗰啲月餅啊啊送下啲禮物啊咁樣遞口煙埋去啊。 唔係佢哋有一個官方嘅名稱，呢、這個叫加送嘅費用。 你話即係呢個呢個一百七十啊啊懂啊？我兄弟的儿子，哎，这小孩啊，王八蛋，叫他读书不好好读，啊，是不是吸毒？哈、啊、哈，判了多久？啊，三年。啊，行行行行，包在兄弟我身上，哎，这就不好意思啊，就请啊这个李总啊，多多啊这个包很包啊，你让这个小兄弟呢，啊，他在香港呢就学坏了啊。交的那些王八蛋朋友啊，进黑社会啊，就判了三年啊，判了三年呢。我看他孩子他爹也说，这个小孩啊，我管不了了啊，让他进监牢，让国家去管教好了。 哎呀， 哎， 我系赞成你呢个讲法，即系其实咧喺大陆坐监好过香港噶。 梗系啦， 香港你可唔可以攞啲钱去加送咧？ 梗系唔得啦。 可唔可以要佢食烧鹅髀啊？ 梗系 冇噶。如果你个仔坐咗监，咁你就要接受呢个香港惩教署划一嘅犯送，几个唔好咧？你话 讲咯，唉，这个咧，这个四百咧，这个四折啊，说判的这个三年，哎，包在我身上，行。 你个个月放低几千加送就得噶啦嘛、 啊！明天晚上就叫一个小妹进去，好好服务服务。哎，咁又唔使吓，哎呀，打小两拳就得了。哎呀，这个大哥陶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行了行了，不用说了啊，咁搞掂。 系 入到你个仔啊，刑满释放啊，都申请加刑。 系啊，大家唔好咧，有时对邻近地区咧有啲偏见。 国家好好 啊， 国家 唔系间间监狱都系巡城嚟嘅。 国家好好 啊，唔系间间监狱都系 腾出嗰几块地，喂，大把楼起。 嗯， 再加埋你头先呢只啊，叫做日本邮轮，水上呢个居屋啊，使乜填海啊？真系 系啊， 唔使填，埋海都填，慢慢填啦、 啊。系啊。嗱，地产商又冇得出声，关佢咩事啫？又向呢、這个佢嘅恩师董建华致敬。 你名益董建华 系嘛？ 第一批烂铜烂铁船由东方海外捐出， 喂，揾佢几只嗰啲集装箱 出， 即系货柜轮。 话董伯伯好嘢， 叫阿董建华捐一只出嚟先， 系啊， 捐一只货柜轮改建，即刻推行， 咪 撑阿梁振英。 所以话第一晚我哋问下主教你朱简宁。佢话 uninspiring 就系咁解，系嘛冇即系学大陆佬话嗰只叫冇亮点， 嗯， 系嘛梁振英而家成日抄大陆啲词汇噶嘛， 系啊 咩重中之重啊，将个饼做大做阔做深啊，重中之重啊咩班子啊咩，呢个就系亮点， 冇 打开冇亮点。 你直情喺呢个直情向董建华嗰个遥敬，跟住董生再捐几只出嚟。即刻成 實捐啊！ 你諗下成個配套用嗰啲大陸詞匯啊， 係啊， 係嘛？你幾靚啊！你 嗰個船個飯堂就掛一幅董建華像，係嘛？晚晚你班狗仔食飯嘅時候就對住阿董嚇、啊，陰陽遠在食一啖飯就反省下。 係啊， 你哋03年50萬人出去遊行，嗌董建華下台，你對佢老人家公唔公道？ 啊、當日你上街啲僆仔，而家你結婚生仔，又唔係阿董生捐隻船出嚟俾你買？ 捐隻船咧，俾個蜜月房俾你咧去 住 房、 啊。你有得傳宗接代？ 咁樣蝦董伯，你話公唔公道？ 啊， 網絡8/1903都公。 笑傲江湖，光明頂。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仲有啲單位空置呢，是出於咩動機呢？是不是我想空置呢？定是真的冇人幫襯呢？比如我某地產商啊，投一塊地出嚟起咗啦，突然間有個風水堪輿大師話呢幅地呢遙遙對住邊度邊度啊，有三個煙通往似三指香，因為呢嗰、那個方位有個墳場大吉利時 於是冇人買。咁我唔空置唔得啦，係咪？你點樣去證明我係有心囤積，定係冇人騷我呢？係咪？即係一個港女到四十歲單身，你點知係冇男人肯娶我咧？定係阿姐 reject 曬啲男人？ 通常佢話佢 reject 嘅。 係啊，通常都話係啊。咁你點仲測謊機去證明咩？通常話我選擇嘅。 係啊。 嚇、啊！我選擇 single， 我好瀟灑。 係我專注事業。 你係咪？係你係唔係去揾個測謊機去測測咧？係咪？所以呢啲咩空置税係得個講字， 嗯， 絕不可能。 係 冇可能嘅嘢講嚟做乜咧？咁啊又俾人插。系嘛？ 所以 呢样嘢咪有少少冤。 所以我就叫啲师奶又好，阿伯又好啦，或者系啲年青嘅凉粉都好，成日话咧俾机会梁振英去施政，咪俾佢咯。而家你出埋个施政报告， 我有层楼，我唔想租，好易啫吓。 好、啊、多方法噶。 呢位听众啊，我有层楼三百几尺，我月租开价一亿，冇人承租啊，我又唔想空置，咪唔使交空置税咯。 唔系租啊。系买卖啊，我都可以攞出个天价噶， 攞出个天价。咁你点样去衡量啊？ 系啊， 啊， 或者签约嘅时候，我又次次都唔出现啦，我又病啊，我肚屙唔舒服啊，我想买又买唔到啊。 律师就肥仔咯，呢啲官司打到上去啊，啲高院啊排期啊，真系排到高院都痛，真系啊。唉，搞唔掂啊！真系咁，所以呢啲嘢咧，有时谂得转数快嗰头噏咗出嚟咧。 喂，但系佢哋啲已经系咁多个委员会啊，有咁多专才，林粉强嗰啲又系即系啊，金融咩地产界嘅专才啊，咁呢啲冇咨询过先开口嘅咩？ 咁啊，俾你烹走咗嘛？咁啊，点人哋而家请紧假啊嘛？你又话佢啲报纸又屈佢啊嘛？系嘛？粉强都周身痕啦，系嘛？所以而家就系，唉，啲听众话，系嘛？喂，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再讲个死人施政报告？系咪可唔可以转话题？可以，我都尽量想吓、啊。不过呢啲啊，市场需要，冇办法啦，系嘛？啊，咁啊。民生无小事，呢位听众，一个有利民生之派糖措施都冇吓、啊，又系讲大话咁啊！唔派糖，你等多两个月或者曾俊华派咧，系嘛？咁就吓， 佢、啊、咪派咗咯？不过唔系派俾你哋啫嘛，即系委员会都你可以理解系个糖嚟噶。 這個、呢个咧，金融发展局就真系有少少咧啊问题。 嗯， 因为呢个咧，呢、這个施政报告呢个咧系向各处开炮。第一，你讲咗出嚟话空置税就向地产商开炮、嗯啊、第二，你话呢个成立金融发展局啊，就系、是、向呢、這个 金管局 金管局陈德霖开炮。 嗯， 你话成空降十几个委员会，呢、這个系向公务员开炮。 嗯， 這些呢啲咧，你估真系癫狗咩？四面受敌，就八面威风吓、啊，交友为耻，就树敌为乐，唔系咁啊！你系政府嘛，你唔系癫狗。 咪就好奇怪，如果你要评论施政报告咧，就系、 是、即系呢样嘢就真系，我觉得你用一个有限公司，咁你嗰个地位系乜嘢咧？同埋点解你又成立咗金融发展局？嗰啲其中一两个成员接受电台讲嘢就话：我哋而家要研究定位问题啦。 嗯， 原来你个定位都唔知，咁点解你要接纳呢个邀请系做金融发展局嘅嘅成员咧？系嘛？嗱，呢啲嘢睇得都唔系好专业。 唔系，其实就好简单。 你摆得出嚟，你就我个目的吓系乜乜？啊，系点样样？啊，呢、這个就讲得清清楚楚。 喂，譬如等于我同你夜翻屋企，我哋都夹咗口供先向外发布啦。咁你 冇口供夹 啊？你哋几个专才你唔夹定口供？ 摆咗出嚟，揾咗你做委员啊，都话先至话我哋而家要研究一个定位嘅问题。啊，查史美伦咁啊，当然佢行出嚟风度翩翩系嘛。持续系半岛酒店饮下午茶，啲贵妇形象就一流噶啦，好过晒嗰啲咧咩智囊啊、大天椅啊、收数佬啊嗰啲咁嘅系好。咁但系好似即系喺香港冇乜嘢嘅 track record 系俾人 convince 到，佢另一边吹鸡可以指导得到啊曾俊华、陈德霖佢哋点样做？ 即系何德何能啊？四个字，即系你个 track record 或者你嗰个履历表系咪可以？凌驾到啊曾俊华、陈德霖 要级数嘅专才，而仲要可以教佢点样定位咧？ 你一个叫做茶师美伦，就三良教子啊。 嗯， 教边个咧？曾俊华、陈德林同埋阿陈家强、傻强啦、 啊。嗯， 系嘛？一下你而家呢样嘢就唔，即系嗰个公信力唔够，调转头就三子较量咯。嗰三个凭乜嘢系受你茶师美伦去指导咯？ 嗯。 老老实实喎、啊，系嘛？ 系佢系咁噶啦，即系佢而家嗰啲麻，即系佢打麻咗八搭，即系高正之做完嗰个妇女事务，又可以入去。 你啲人失忆，你听下佢嗰阵时，佢话要加一个副财政司，系从大陆加强联系嘅，金融嘅交流嘅。咁收尾咧，呢个副财政司就沉咗呢个位，打沉咗。咁而家咪整个金融发展局，啊，成棒人加埋晒，咪就系副财政司咯。咪就系咁啫嘛，你唔俾佢个急五司十四局啊嘛，尤其副司长啊嘛， 系啊， 佢而家咪整个出嚟咯。嗱，港人副司长、财政司副司长边个杰吉啊？阿曾俊华公开话：哦，我唔知道，冇问过我。而家啦，更加冇问过你啊，再搭多个鸡扒，所以。未来嗰年真系，唉，好多好多嘢睇啦。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听晚十一点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